何必常想起，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常想你。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。今天说要忘了你，明天却又想起你，念你念你在梦里，问此情何时已。有缘相聚，又何必常想起，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常想你。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。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。